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后路上珍重。 虽然我听不到你到底跟唱了多少，但这首歌的旋律我相信早已经是在很多人的心里扎根多年的一首老歌，而这五个字相思风雨中好像早就成了固定搭配出现一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的3:05，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下雨天，而且正好是一周的开始，星期一，所以这首歌不出现真的有点说不过去。有请 The Carpenters Rainy Days and Monday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Carpenters Rainy Days and Monday 打开了微信平台，在本周第一次打开，看到了猫 Z 遇见丽江晴天说细雨缠绵，微凉的小满节气，打开3点钟的音乐广播，感觉听起来恰逢521，所以想应景的说我们爱和你一起唱，把你留言稍作改动了一下哈，希望你不会介意。 开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独立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假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不说100次对不起，不要叹气， 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的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不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折磨、oh, 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 大同徐佳莹自以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前面听到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云中的是首对唱情歌，那刚刚方大同和徐佳莹的这首自以为其实更像是男女斗气的一首歌，女生觉得男生太自以为是，其实少了一个是，自以为是。其实自以为是这个成语不是什么好词儿哈，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上自己常常看不到的自身缺点之一。因为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被一种说法夸大的鼓励着，这个说法就是你要自信，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对的。其实超出了实际部分的过度自信，往往就会造就了自以为是啊，不，造成自以为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自我提示一下，适度的进行一下自我反省，不只是在良性的感情当中，很多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子，有没有一些过于自信的地方呢？回到音乐当中，有请新裤子带来这首《我们可以在一起》。在下雨天的星期一，欢迎你跟北京乐广播在一起，跟戴毅的和你一起唱在一起。这首歌可能对你来说有一些陌生，但我觉得这个律动很适合在周一的时候带给你。

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下午的3:38，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依然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我想往往是经历过异地，尤其是异国恋情，因为时差不同而作息不能同步的恋人们，可能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句：你那边几点？好像时间也在不停地提醒你们，你们很多都不能同步，你们很多不一样。 我们也心软，你说过男人迷路不能原谅，我们我心烦，明明是爱你为何左顾右盼，我们不一样，你坚守城堡我却凡事承担，人生漫长同感困难，想要取暖，投外一场换来背叛，失去了你的信任，你的照顾，你的温度，你的依附，我继续迷路，虽然旅途没人束缚，但是孤独变得清楚，早习惯都已过去，想挽回怎么迷路，我害怕迷路，没有权利要求你宽恕，只是喝了酒以后会想哭、啊、我们不一样，你坚守城堡我却凡事承担，人生漫长同感困难，想要取暖，都爱一场换来背叛， 迪克牛仔的口水歌，反而选择了是他这张在2002年禁区专辑当中的，我个人很偏爱的一首歌，叫做《迷路的男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周一下午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其实刚才那首歌呢，个人播放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偏心，我总期待我身边有一位男性的朋友，如果能够唱这首歌给我听的话，该多好。 而且我也在想说，在 KTV 的时候，如果唱起这首《迷路的男人》，可能作为一个女性好朋友，我会给她一些来自于女同胞的忠告。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请李建清。 那位置召唤我往前走，那时候不觉难受，虽然愁，与其没有生息地留在故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千里单骑。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情。那这首歌寄过去，转情自己。那一夜定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认得起。这无量的城，用喧腾的言语我举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旗。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夕阳余晖里驻足站在旧荒的地。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却歇斯底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 李宗盛的会讲故事的徒弟李建清，我现在虽然不知道在广播那一头多少人在收听，但是在九七四直播间外的导播间，真的比平常多了10个听众，所以就在这里欢迎一下这些年轻的朋友来到九七四，也希望你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加入到九七四以及北京音乐广播啊、北京电台的诸多频率当中来，成为我们的当中的一员。好了，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想跟戴一交流的话，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就好了。这首老歌你必须得唱。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 奶茶刘伟英为爱痴狂。其实本来这首歌是戴毅最擅长的歌曲之一，我很想在直播间里面放声 K 一把，但是因为刚刚确实导播间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来参观，他们要把我们当作榜样去模仿，所以我还是在直播间里面矜持了一把。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毛西西你说的对，肯定很像学生时代上公开课一样围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想知道被围观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台上授课的和台下听讲的状态一定不太一样，但一样都很兴奋是真的了。 She hangs out every day near the beach, having a honeycan falling asleep. She looks so sexy when she's walking the sand.Put a ring on her hand. Swim to the ocean shore, fish in the sea. She is the story, the story is she. She sings to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shining from high above. You shouldn't ask why. She is the one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She is the heaven sent angel you. 确实可以代表我当时把目光扫向导播间的时候看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She's so beautiful, She's so pretty, so pretty. 真的那种年轻的朝气是不会骗人的，所以希望他们加油，也请更多观众和听众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北京电台的首届华语主持人大赛，应该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复赛结束了，进入到半决赛的小伙伴都很棒。